30分贝。 清玄时尚，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熟悉， 听不腻的曲艺， 空中曲院， 空中曲院。 大家好，我是刘欣，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空中曲院。今天呢，要请您欣赏烙亭大鼓。说到这个烙亭大鼓啊，那我在小的时候哈，我就把这个铁片大鼓啊叫做烙亭大鼓，因为有一个阶段呢，咱们国家是把这个铁片大鼓和烙亭大鼓呢是通叫的，但实际上呢，后来经过这个专家们考察呀，人家在河北烙亭那一带有人家当地原产的这个烙亭大鼓，和我们现在在京津两地流行的这个铁片大鼓根本就不是一个味儿。那么后来经过考证之后呢，又把这个烙亭大鼓这个名称呢还给人家河北烙亭的这个当地的这个曲种，那我们呢又叫回铁片大鼓。那在欣赏过几天的铁片大鼓之后呢，我们今天就请大家欣赏一天这个原汁原味的烙亭大鼓是个什么味道，请听季文然先生演唱的一段传统活《双锁山》。 钱大礼让，当堂拜阵那个北宋营，无聊想中了南唐同城计，只困得李无量朝拜无救兵。有一位东窗驸马高怀德，披麻单枪苦战争，寡妇的中难取胜，十几百人退回城，幸有英勇陆正英。闯出重围搬救兵，搬来了曹氏三春令人马，前不嫌心照美容，且不言大同杀奔寿州的单表那北母子曹小高雄，高寻宝报号要到南唐地，你看他披马单枪奔往寿州城。这一天军宝催马正前走，临面前有一座高山把路横，在那路洞里闪出大烟彩一面，朗朗大字写得更清，上写着双锁高山丹凤岭，女寨主刘金丁住此山峰，年长二九一十八岁，直到如今还未婚成。有人若从山下边过，他得留下真姓和实名。还得与姑娘我们比比武，可得见一个高的胜败输与赢，抵住了姑娘的文武刀马衣，请上高山大的花灯，抵不住姑娘的文武刀马衣，想过此山万不能。高君宝看罢匆匆，无名大火往上升，这丫头力排招呼太狂傲，藐视天下众英雄，把梨花银枪抖一抖，呵哧哧打起穿了一个透窟窿，将银枪挂在德胜钩上，背后取出来兵器一宗，竹节钢鞭赛虎尾，单锋短剑力无穷，只听得啪嚓一声响，招呼牌打了一个碎灵钉，高君宝扯起杂牌刚要走，惊动了王牌喽罗兵，小王牌正在山头站，叫一声小将要来试听，扯起杂牌你莫走，你等我兵，我们姑娘得知情，你若等着是好汉，你若走了非英雄，君宝说是好好好，我正要会会这个蠢夫精，看看丫头才有何能。小王牌立时回身上山寨，霎时来到聚义厅，见了丫鬟说一遍，小丫鬟急忙跑到绣楼中，见了金定尊小姐，启禀姑娘得知情，山下来了一员小将，那个小子本是一个混账虫，扯起大牌还不算嘛的，咱们言语不得好听，他妈怎别的咱不恼，他妈咱山前地山后地山左地山右地，这山前山后山左山右八间半的个母兔子，小姐说怎么样？丫鬟说冲刘金明，冲怒只气得柳眉之力把心眼圆睁， 呀，我的咯吱吱的响，小脸蛋青了个红了紫紫了红，吹着电影那么轻。三声喝破一套空，恰好是破碎一朵茉莉花的红。刘花万一直破口骂，大门山下小黄生，山前山后防一防，无论不是一个省油灯。我若是下山拿住你，定把你扒皮抽筋弯的眼睛。刘金定一行说着就不楼下，霎时来到了更衣厅，定回官家升了大帐。令旗令箭抱怀中，挑选丫鬟整八个，选了500篓罗饼，富有七尺太严刀，叫马童你是听，快到那杨某棚背过来，你姑娘来提昏昏烂叫，四蹄烂跳，尊为烂大日行千里，也都800冲锋走阵，光阴不输那匹桃花胭脂马。小丫鬟你是听，快到那宝座楼抬过来，你姑娘那一口吞了大桥，等到早就地学了铃花的铃声，而趁着小心灵杀人不见血，真的都羞辱道我要出征。下边应声说得理，抬刀备马不消停，刘金定现身一座向外走，在门外提刀上马走一封，令七百行人马猛听得惊天动地炮三声，呼啦啦人马犹如潮水涌，队伍行列分得更清。但只见一队兵弓箭手带领放箭，二队兵曾拍手他们手不到情，三队兵三股叉叉盘响亮，四队兵四棱剑个剑放光明，五队兵五虎勾勾人落马，六队兵鲁银枪枪定红缨，七队兵七星剑闪光夺目，八队兵八棱棒棒打敌兵，九队兵九里锁锁马入阵，十队兵十面的埋伏，就是那个白白的威风。那刘金定坐在马上传将令，叫一声大小头目，要你们听我说，大小头目们，早要是换了你们就排着队走，倒要是斩了你们就捋捋而行，倘若是下山倒烂了队，人家说可姑娘我们年轻啊不会用兵。一声令下入山倒，哪一个大胆敢不听，有的是心腹八九公主接杠，便剪四棱刀枪剪几名有良，便剪吹抓拐子流行，高文宝他在山下正等候，只见高山发来大兵，可只听得号令相随着那个催阵功，每一阵阵呼伦敦呼伦敦的阵耳鸣，两杆大旗分左右，呼啦呼啦地飘飞的半悬空，临阵的头目刀且进又往后瞧，数不清一层一层层层层的个中的兵丁，八个丫鬟抬着马刀在那个红旗下，有一匹桃红战马巴噔的往外冲，马上边转左绕一员女将，想必是为首的丫头下了山峰，只见她凤翅金盔头上戴，光华闪闪耀眼，明在那个两肩下，红浪滔滔狐狸威，往这个脑后边瞧，左右飘摆织机灵，身披大叶黄金甲，裁缝穿花招架，正袍绣得紧，虎心宝 子桃金不拧成，这个磨寸宝带穿有四指，杀人的宝剑就在那个桥内城，这个无舌财群遮着马面，密密匝匝的上定金顶，下身的中一本是莺歌绿，那个黄金宝灯放光明，七匹书走阵贯冲锋，冲锋走阵桃花马在他那双手托，追军命取将魂，追魂取命的秀容大刀亮又明，只见他推动人马把山下摆开了阵势要交锋，转眼间丫头催马到铁钉，曹军宝用枪一指把话明，说道是少爷等你多一回，来来来见一个高的胜败输玉银刘金鼎，雷马青刀仔细看，连人带马好一次分装成， 红绒花的声，蝴蝶花的钢鞭飘在他的马后，金银花的宝剑在桥里成，五木花的靴子挑着那个葵花灯，八宝花的案缠上绣着那万年花的松，坐骑一匹玉簪花的驸马，他把那梨花银枪就在这双手行，可说奴家我们爱他，菊花梅花是为花花公子，他张张嘴说句话，这么一阵一阵阵阵阵的桂花味的怎么那么好听，刘金鼎从上而下看一回，府内辗转暗暗的手提地上灯，这一个大刀似闪电，那一个长枪好似水中的蛟龙，真乃是棋逢对手难唐性，项羽良才隔永功，刘金鼎刀劈不离天灵盖，高宗宝强大不离梁王和千雄，他二人疆场大战数十趟，刘金鼎一行的交战暗叮咛，按说道这小将枪的马快，武艺出众，撑得起出乎其类八乎其罪，盖世无双的美貌英雄，此人有才又有貌，与奴配魂正相迎，我们二人成夫妇，并能够建功立业扬美名。刘金鼎思想多时把主意打就，秀容道架住长枪说声消停，慢着动手，慢着动手，奴家有话要说清。我问你家住在哪州，住在哪县，你从什么的姓来到什么的名，十方台扯起杂牌云何不奴虽不怪要你说明，君宝说要问我的名和姓，好比做红来冠儿皓月当空，家住山东长府天鹅岭上有门庭，头北爷爷高探胜，本是梁王进士公，二北爷爷高文举，玉佩钦点状元红，三北爷爷高四季，曾于村小白的弟兄高兴州，本是我的老祖父高平，官山大有名，一个人执掌两口印在 管山东五湖兵子不言府高怀德他的本是东床驸马公梅荣光是我的母少爷我本是监制玉叶生姓高名群字君宝蓝唐宝号怒过紫山峰丫头你立牌招呼太狂傲扯旗搭牌少爷欢笑气不平我要你下马秋刀开不离行肩定挺过来前后花布的小子不是红红的好多文我的你是哪一个那么远的是高门的桂香公你乖不地说话带着个山东味儿啊寡了不劲儿那么好听怒就问你当问我那么你不问我偏告诉头辈爷爷刘明远儿辈爷爷刘汉忠三辈我父刘大奶在河东那个刘翁的家前的八陈城我这刘勤劳告命受过六望三次风打个刘龙打个刘虎刘坚定九是母的命我们连长二九一十八岁那么直到入军为官城但而言年貌武艺都相等小将军情胜高山站不倾城呀呀呸君宝闻听高声喝你这黄毛丫头要成精文英大师应当尊重你这样脱口而出看得清招呼才狼烟大雨骄傲任性少爷我今天要管管你不容丫头的眼目空看看你能是我能说吧宁强宽心思刘大姑娘忙遮影秀容到家中了梨花银枪杆小将军住手吧你一切相公听吴子勇读过诗书学过武周希文也习武苦苦的用功学成了如桃三六五子兵法洗掉了海兵布阵春书无意精通将军你请来快些 上高山，咱们打白花灯。君宝闻听微冷笑，叫声丫头要你听，你少爷我的远迎婚姻事，你来看我掌中长枪他不远迎。这句话当时气坏了刘金鼎，心高的你这样发狂理不通，来来来有什么本领只管使，点一个高低胜败出于赢。若叫你带我的马前走两趟，就算你姑娘学艺不精。常说着推马抡刀杀上去，高君宝披枪迎敌抖威风。巴拉两匹马跑如闪电，光闪闪刀枪并齐亮又明。他二人往来征杀有十几趟，未分出谁胜谁败谁输和谁赢。刘金鼎一场交战心暗想，按说道果然高门枪法能，我若是将长一他九连斩，累坏将军怒得心疼。去砍一刀往下摆，高君宝挥马追赶胡荣清，金鼎一见心暗喜，按说道你尊重我的季老奴，施家赶的马头钉马尾。刘金鼎擒将飞抓显气能，只听得唰啦扑通连声响，高君宝重抓落马摔了一个倒栽葱。上来丫鬟七八个抓住君宝上绑绳，单三扣双三扣拿个扣不紧用脚蹬。金鼎说丫鬟们你没有绑了总得点的绑来个胡安啊，很多就无心疼。传令收兵回山寨，猛听得呼噜呼噜得声鼓响震耳鸣。金鼎催马头前走，楼兵队伍随后行。来得了寨门以外下了马，有人拉马不消停。到里边把盔铠甲胄卸了去，立时又把打仗声吩咐一声，带带带快把那背起的小将带进帐中。众楼兵拉的拉来扯的扯，推的推来用的用，把军宝推到了地亭内。高军宝丫头丫头骂了几声，既然把你少爷多拿住怀茶怀寡任你行。刘金鼎不令起来喽，兵们推在这打仗中剩下一群女孩兵，将军你上山 多有委屈受了尽，你得受过小奴隶而不公。还是山下那个呀李环，我问问你，这一门亲事倒是应不应？君宝说，丫头不用再废话，你就是说破了春舍白费工。我本是南唐去报号，阿舅被困宋英的病，提起婚姻这件事，你就是熬瞎了双眼难成功。我不应不应一定不应，金定闻听抿嘴笑，叫了一声那个儿不能登傻相公。我看你模样俊俏心不俏，那个外面富豪女难哄，出来这个村儿哪这个店儿哪有个十七八的姑娘上赶着和你拜花灯。你赢下吧，你赢下吧，上南唐报号，奴家和你同行，官报马到不能成功。他才举目留神看娇容，只见他镶着莲花乌云桥湾盘龙花的髻大一条，星星雪染红龙花的绳，那桂花有插头明又亮，牙边的金花黄澄澄，面似桃花初放蕊，樱桃小口一点不红，柳叶花的完美常有戏，葡萄花的杏眼水灵灵，酸丹花的鼻子是樱桃花的口，玉米花的银牙就得个头内成，暖桃花的耳朵甚是好看，上戴着丁香花的钗环耀眼明，十指渐渐好似晚香花的玉，玉簪花的歌被波声声，那马兰花的戒指戴满了手，梨花镯子造了暗龙，在她上身穿石榴花红的女大佬，用那梅花套就不大劲儿拧，后门拧成葫芦花的弯，五个口子是金镶边花的大脸盆，下身的中一本是苹果花的绿，桃花花的罗裙系在腰中，许多的花草上边绣，那么绣的是凤朝牡丹，丹凤朝阳，七巧丹梅梅花穿成，紫金花的土腿是蛇皮花的蛋儿，袖带飘飘定金铃，人要不动他不想，人要是一动那金铃鸣，前走一步就听花扔的响，后退一步也想花扔，姑娘走一个连环步，那么就听的花扔啊花扔的好戏，花扔还有好看又好听，嘿，好如同货郎的阵阵声。高君宝从上而下看一遍，说到是这门亲事我愿意，刘金定闻听他 他硬要听的话，他那个心口窝里怎么扑腾扑腾的老的扑腾，都恰好似吃了一副良药，喝了一口水哦，他把那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口念前生，我们谢天谢地谢过神灵。大门人就此拜堂成连礼，然后发兵下山峰，吩咐快摆天地旨，下边答应不消停，一张高桌天顶院内方，露西普里红丹蒙，桌上放着一面斗，还有那三只雕翎一张弓，又有那万里封侯寿花菜，还有两盏广西灯，一碟栗子一碟枣，一碗咸盐一颗葱，一面镜子明又亮，一绺头发抹点青，这就是古来留下的妈妈刘二姐把夫妻啊人家立足聪明。他夫妻拜把了天和地，猛听到高山放了炮三声，对对的丫鬟不怠慢，搀扶姑娘够奔洞房中，楼饼口席上酒肉，丫鬟口席上花红，不多时天色已晚，众人散洞房中，剩下夫妻人二名，金定前身满地坐，满面含笑尊相公，我问公爹他人家好，婆母娘他了人家得安宁。君宝说今夜晚间不许说话，听人说谁要说话谁就受穷。金定说偏偏偏爱年爱八方边高个线一路这大天领，我们喝着受穷。一曲完尽无话表，到在次日太阳东升，小夫妻上上亮亮八人马，直奔南唐寿州城，此本是双锁山，高君宝会见刘金定，到下回立杀四门夫妻的疆场立战功。 好，刚才是金文然先生演唱的一段河北烙亭原汁原味的烙亭大鼓哈，双锁山。那接下来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朱总司令来到侯城村。 是 想家王朝，日暮途穷，朱总司令亲自指挥，雄师百万，直杀得蒋匪兵，死的死，伤的伤，丢武器，气自重，闻风落魄，他是胆战心惊。七年严冬北风冷，朱总司令从西白坡出太行，来到了冀中，解放石家庄的战斗打得正经。朱总司令指挥战役来到晋县侯城，李大娘为迎亲人忙准备擦桌子马板凳，烧开水又炒花生，备好了水壶和茶盅，火炕烧的腾腾热，火盆木炭暖红红，粗布被褥多干净，心里说让亲人冻着可不行。忽听得门外有人把大娘叫，出门看面前站着一个老兵，只见他身体魁梧，豪气爽，面带宽厚，脸黑红，两道浓眉，二目炯炯，正结的军衣还戴的不定。大娘想，好像和他在哪儿见过面，忽想起我有他的照片在家中。哦，他就是威震的胆总司令，激动的大娘热泪盈盈。陈伟伟拉住朱总的手，喜不自禁话深情，你是我们的好司令，南征北战的老英雄，千军万马你统帅，打江山立下了汗马的功，打蒋匪除恶霸贺地主，穷苦人翻身当家挺七雄。朱总说功劳归于共产党，归于咱伟大领袖毛泽东。我为人民牵马追灯，人民才是可敬的英雄，同心同德灭蒋匪，紧握刀枪迎黎明。说话间乡亲们都来探望朱总，朱总司令 温寒温暖好热情。从此后朱总司令就在李大娘的家里住，指挥战役常常是从深夜工作到天明。这一天朱总司令查看地图，武林安静，忽听得身旁有人报告一声，回头看警卫员小娃面前站，心高抬烈，面带笑容，报告首长，石家庄已被我军攻克，军民欢庆一片沸腾，同志们让我带来战利品，这关头你不收下他们不赢。朱总说快给伤员们送去吧，礼物应该慰问英雄。小娃他放下了关头栏杆向后转，一溜小跑迎误了总。朱总说这小鬼镜子不听我的命令，话出口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房东大娘患了感冒，她站起身来到大娘她的房中，你老人家得了病，这罐头送给你，别嫌礼无情。李大娘闻听深受感动，颤巍巍声音哽咽，老泪纵横。人们有感情，这罐头快拿回去保养你的身体，看看你日夜操劳眼都熬红。朱总说咱一家不说这两家话，我是人民的子弟兵，子弟兵若爱老百姓，老百姓拥护子弟兵，这才是革命的感情热如火。朱总和人民心血交融，三天后大娘病愈，精神爽，天微亮，急忙起身就把火生，做了顿好饭，他去请朱总，走过来朱总的警卫兵，我的大娘啊，感谢您老的盛情意，朱总司令，左